当的一声，道光抬眼一看，已是4:42了。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沓子奏折，这些折子是今年广东官员们写的，与那里的民风民俗有关，你先带回去读，朕还有别的事要料理，明天下午申时你再递牌子，朕还要和你谈。林则徐起身行礼，倒着身子退出了养心殿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林则徐在北京盘桓了10多天，道光多次召见他，反复商议禁烟事宜，朝中重臣也走马灯似的拜会林则徐，他们对于禁烟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读史有学问》。